情见谁来，鞍山的姑娘美如水呀，鞍山的少年壮如山啊，阿里山的少年壮如山啊，高山长起见水长来，姑娘和那少年是永不分呀，碧水长美的起山岸住啊， 相思万千重。

微光照亮虚无迷惘，在残垣废墟之中寻找唯一梦想，古老的巨石神像守护神秘时光，清澈的蓝色河流指引真实方向，穿越过风沙划破了手掌，坚定着希望去闯，唯一纯白的茉莉花盛开在琥珀色月牙，就算失去所有爱的力量，我也不曾害怕。古老的巨石神像守护神秘时光，清澈的蓝色河流指引真实方向，穿越过风沙划破了手掌，坚定着希望去闯。 小天鹅副总经理徐鹏程， 企业的成长肯定离不开品牌，只有做产品提供服务让消费者记住你的话，必须有一个品牌，并且这个品牌在不断服务的过程中加深，更让客户让用户忘不掉你，这样他下次才能购买你的产品，才能推广你的产品。小天鹅就是这样。 一汽大众公关部品牌总监李鹏程， 其实我觉得对于不管是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小到一个企业来说，品牌都是非常重要的。品牌承载的东西不是产品所能够代表的，品牌可能承载的是这个企业的文化，是这个企业的一些精神，甚至是这个企业的一个愿景。所以呢，我觉得作为一个国家来说，如果想未来想变得更强大的话，我觉得有强大的品牌是非常非常必要的。 大象保险 CEO 杨杰， 我觉得不管是创业也好，还是在一家比较好的平台发展也好，就是首先自己要坚定自己的目标，确定好自己的目标之后，然后不放弃，中间遇到肯定是遇到挫折和困难，但是怎么样在挫折困难中不摇摆，坚定自己最终想要的那个东西，这个是最重要的，比你本身的专业能力身所掌握的一些技术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坚持。 今天99街头大访问。 在生活中您觉得什么是经典？ 有的时候感觉自己可能觉得一句话是经典，可能一个电影是经典， 最好的特别的就是经典的， 很期待的一种东西，我觉得这个就是经典。 经典三国演义是经典，然后宫崎骏动画是经典。 经典就是一些让人很难忘的东西， 就像是霸王别姬和大话西游一样。 我觉得经典的东西就是能让人印象深刻的， 经典就是经得起回味，是会被人想起不会忘记的东西。 去，将最多的细碎阻挡，属于你的眼睛。 失恋的不够耐性，失恋的不信是注定，于最黑的世界，于最光的刹那。 很多一起过的想起的通通，你的伪装是浪漫的爱情， 通通都可再见，但承诺可再听，什么可不变色。 Oh baby， 当晚与你记住蒲公英，今晚偏偏想起风的清静， 回忆不再受制于我承认， 回忆也许你与你记住流水声，今晚站在大地自己倾听，难道送别你回头总是虔诚，谁能怪我总是太感性。 难道送别你回头总是虔诚，谁能